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让我们首先一起走进联合国。最近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了一场特别的青少年读书活动，孩子们共读一本经典老书《安妮日记》。《安妮日记》这本书呢，讲述的是在二战期间，一个14岁的犹太女孩为了逃避纳粹的拘捕，和家人一起在一个阁楼里整整躲了2年时间。他把2年来自己的爱恨情仇都写在了这本日记中。后来安妮不幸被德国人发现，送往了集中营，他没能活到二战胜利的这一天。战后是安妮的父亲偶然发现了女儿的这个日记本，将它整理出版，成为了流传世界反思战争之残酷的一本经典著作。而放眼今日的世界，也绝不是仅有和平和友爱，全球还有流离失所，还有战争，还有很多歧视，还有很多人无家可归，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不能够保证。那么今天重读安妮日记，人们的感受和启示又怎么样呢？好了，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走进纽约联合国总部，来感受这一场独特的读书活动。 Will I ever be able to write something great?I hope so. Oh, so very much. Because writing allows me to record everything, all my thoughts, ideals, and fantasies. 1938年的11月9日标志着纳粹在德国针对犹太人的残酷暴力行动的开始。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会堂迎来了550名来自纽约地区的初中和高中学生，共同纪念记述那个黑暗年代一个小女孩的经历的安妮日记出版70周年。这次活动的主题为从绝望到启迪，安妮日记问世70周年。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斯梅尔主持了这次特别活动的开场。 Today we mark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a very special book.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安弗兰克，一个年轻女孩的日记，这本非常特别的书出版70周年。安在写这本日记的时候只有13岁，那时他被迫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家庭的阁楼里秘密地躲藏着。当纳粹掌权时，家人带他离开了德国，来到后来也沦为纳粹统治之下的荷兰避难。在那个阁楼上生活的2年时间里，安把他的恐惧和感受记在了日记里。当他和家人被当局发现并把他们遣送到集中营时，很不幸安和姐姐都死在了狱中。那时安15岁，但他的日记得以幸免并得到了发表。今天我们可以从他遗留下来的勇敢和其他精神中学到很多。他提醒我们要团结一致，站起来反对反犹太主义，反对所有形式的憎恨。 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对这次活动提供了大力支持。该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利斯·格雷瓜尔出席了活动，并向在场的学生们表示，他在青少年时代便参观过安在阿姆斯特丹藏匿过的那所房子。他在参观时体会到了安和家人躲藏在那里时的感受。 I wanted to start with a story of my day-to-day life. 作为开头，我想告诉你们我每天的生活是怎么开始的。每天早上，我的儿子去上学，在我们住的附近有一个老人经常坐在椅子上，他认识周围的所有小孩，他总是对孩子们说你好，未来，然后说千万不要欺负任何人。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就是未来。我很高兴得知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读过安·弗兰克的这本书，他仍然是对当今的年轻一代和未来年轻人的一种激励。他在日记中写道，已经做了的不可能收回， 但是可以预防它再次发生。安·弗兰克给我们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我们必须从过去吸取教训。现在世界上并不安全，并不和平，我们仍然看到不同的群体受到歧视、排斥和迫害。这或许是由于他们的宗教，由于他们的性取向、政治观点、族裔、性别、年龄，或者他们皮肤的颜色。预防这种歧视要从尊重开始，尊重每一个人，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尊重法治。联合国的责任就是确保世界各国的政府承担这种责任。对于我和其他许多外交官，安·弗兰克的事迹激励着我们每一天的工作。 She's been in a back room with her old family. 除了安妮日记外，在这次活动上，来自纳粹时期的其他犹太儿童，以及受到波黑战争和卢旺达种族屠杀影响的儿童的日记，也得到了宣读和讨论。在活动的间隙，来自纽约曼哈顿瓦格纳中学的八年级学生林世航向我们讲述了他在这次活动中的观感。 觉得我们现在要感谢我们现在的情况，因为以前那个在世界战争二时候，我知道有很多人是犹太，很多犹太人是德国人，觉得他们是比他们更低。然后现在我觉得在美国很安全，这个时候。 这次活动不仅在于启发年轻学生思考犹太大屠杀及其影响，同时也鼓励他们思考当今世界难民和移民的命运。林世航的父母就是来自中国的移民。 你爸爸妈妈是来自中国什么地方？ 福州。 哦，他们现在是做什么工作？ 他们开餐馆。 哦，你们家的餐馆在什么地方？ 在 Queens。 哦，是做什么样的食物？ 快餐，是吧？外卖。 你觉得你妈妈很，爸爸很辛苦吗？ 做得很辛苦，都没休息，然后他们都是每天做12个小时，都没休息，没时间。我爸爸开餐馆的时候，他手术刚刚做好，刚刚好了一点，所以就觉得他做得很辛苦，每天很累，直到12点回来，现在睡觉的时候，所以我很感谢他们帮我那个在做工，就是为了我和我妹妹，生活更好。 在全球范围内，移民人数多达2亿4400万，而难民人数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650万。与此同时，难民和移民在许多环境下遭受着歧视和排斥。一名学生代表在会上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有人说难民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来自其他的地方，那么你应该问他为什么。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但我们都是人，我们都应当得到平等的对待，而不论我们来自哪里。我们的种族、性别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方面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确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但是我们都应当以同等的方式得到对待，我们都是人。 主持人进一步邀请同学们思考，如果看到有难民和移民遭受歧视的现象，他们会怎么回应。其中一位学生这样说。 One thing that can be said is... 我们还可以说，他们只是想过一种正常的生活，就像我们一样。他们也想学习，他们想往和平，他们被困在交火之中，但就像大多数其他人会做的那样，就像你跟我会做的那样，他们想逃离那种挣扎和困境。 Is to be away from the struggle and hardships.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继续收听。进入2018年，全球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会怎么样呢？全世界哪些国家的房产可能会有所回调？投资要谨慎。同时呢，又有什么新的投资风向标吗？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对此的分析介绍。 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美国房地产市场。那这一直是啊重要的投资目的地。那有分析就认为，在2018年呢，有两大理由都能使得美国的房价呢出现下行的走势。那首先呢，美国的税改政策。那新的税改草案中啊，用房屋贷款利息扣除抵税的限制，将从房价$100万降至$50万。也就是说，$50万以上的房屋贷款利息呢，不能够申报扣税。那么这将改变从前很多人用买房来抵税的这个观念，因此呢将打击不少人的买房意愿，那特别是在加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房价较贵的地区。那第二个理由呢，是美联储啊将持续加息的路径，那因此呢日益增加的贷款利率呢也将打击不少购买热情。那此外呢，加拿大的房价已经是在近来出现了降温，但是分析认为啊，在明年这样的趋势呢将会持续。那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是从2018年1月1号开始呢，加拿大将实行新的抵押贷款政策。那新规定呢，所有未投保的抵押贷款呢需要执行加拿大国家银行5年期的基准利率，或者呢在合同抵押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再上浮2%。同时呢，加拿大也是上调了对首付金额的要求。那加拿大央行表示，这项政策的出台将打压超过10%的市场买房意愿。此外啊，市场还预计啊，澳大利亚的房价也将呢继续的出现一个回调。而原因之一是海外买家的兴趣，特别是中国买家的兴趣呢正在消退。而另外一个风险因素啊，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央行的加息前景。那如果澳大利亚联储开启了加息，那收紧货币政策，那么会进一步的打击当地居民的购房意愿。随着各地楼市调控政策的出台，那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这个报告呢，就预测2018年中国楼市呢将面临平稳调整和降温。就一些特定的区域来说呢，房价依然是面临较为强劲的走势。那比如说中国香港地区，那房地产顾问公司来访就预计说，在2018年资金呢会继续的涌入香港地区的楼市，使得香港住房价格增长5%，而豪宅价格呢也会继续的增长8%。那此外呢，在欧洲呢也会有一些投资机会出现。那比如说在英国脱欧谈判依然呢面临不确定性的一个情况下，分析就预测说，德国呢将会取代英国成为欧洲呢最具有投资吸引力的国家。那其中呢，德国经济较为强劲，市场中的风险较低，那使得德国的地产投资呢已经是成为了国际资本投资欧洲房地产的首选。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眼下正值新春佳节期间，正是一年中难得的团聚和放松的时刻。亲朋好友在一起，一块儿唱唱歌怎么样呢？最近在韩国有一款新研发的关于分享歌声的软件十分受欢迎。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KakaoTalk 是韩国最流行的移动通信软件， TalkSong是一款能够让用户通过智能手机唱歌并获得评价的应用程序。 SomNet 则是办公室工作人员必备的备忘录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获得了未来创造科学部评选的韩国大奖，他们被选为创新应用程序。与往年一样，今年未来创造科学部接到了无数的申请，并从中选择了一个在线旅游平台 MyRealTrip作为韩国移动服务应用程序的代表。今天节目里，我们将与公司首席执行官李东健一道聊一聊他们公司。 韩国 MyRealTrip 公司成立于2012年，当时我还是一名大四学生。它是一个提供旅行服务的机构，我们专注于游客在特定国家可以享受的服务，例如他们可以观看音乐表演和体育比赛，或者去游乐园游玩。他们可以使用这个移动应用程序方便的预订门票。 韩国 MyRealTrip 公司引领了旅游行业新模式。过去旅行社大多提供团体旅游包办一切，但现在很多游客都喜欢自由自在的在一个特定的城市或国家旅行。李东健先生曾在大学里学习工商管理专业，并作为交换生到德国学习。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随着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的节节溃败，加拿大面临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处置那些前往那里参加恐怖武装的本国公民呢？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让他们回国显然会对加拿大国内自身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就在这个星期，加拿大众议院反对党就这个问题对总理特鲁多以及公共安全部长古德尔提出了质疑。好了，我们就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So will the Prime Minister stand today and tell us exactly how many ISIS fighters have returned to Canada and how many of those are currently in jail or under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本星期在加拿大众议院，反对党就此对总理特鲁多和公共安全部长古德尔提出质问。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但是应对的方式却和加拿大不同。英国国际发展国务大臣罗里斯托尔特上个月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坦率地说，这些人非常危险，唯一的处理方式就是消灭他们。美国政府的反伊斯兰国特使麦格克不久以前访问叙利亚的时候也曾经表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让那些从其他国家进入叙利亚参加伊斯兰国武装的人死在这里。其他国家尽管没有说得这么直白，实际上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调查报道，法国特别部队在伊拉克军人的配合下追杀来自本国的圣战者。英国和美国联手用无人机攻击的方式除掉了两名英籍伊斯兰国武装重要成员。有报道说，英国特种空勤团领到了一份暗杀名单，上面有萨里琼斯等十几名著名的英籍伊斯兰国武装成员的名字。但是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参加伊斯兰国武装的加拿大公民到目前为止还不用担心加拿大政府下这样的狠手，无论他们已经回国或者是还在国外。公共安全部长古德尔上个星期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承认，随着战斗接近尾声，伊斯兰国武装的外国成员的去向是一个大问题，但他同时也明确表示，加拿大政府不会为这些人成立暗杀小组。 Mr. Speaker, CSIS, the RCMP, and CBSA pay very close attention to anyone who poses a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Canada. We were closely with allies in the Five Eyes. 他昨天在众议院回答反对党提问的时候说，任何可能威胁加拿大安全的人都受到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边境服务署的严密监视。加拿大和五眼联盟及七国集团保持密切合作，对恐怖活动嫌疑人的监视和调查严格而全面，只要有证据，他们会依法受到起诉。一位公共安全部发言人在回复记者采访要求的邮件中说，加拿大政府更重视改变这些人的思想，回国的恐怖组织成员和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需要适当的支持来告别过去，重返社会。国防部长萨吉安在上个星期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上说，他所领导的部门的工作包括保护加拿大人的安全，不让归国的伊斯兰国武装成员构成威胁。 As the director of CSIS indicated before a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some months ago, the number of returnees known to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is in the order of. 古德尔在众议院回答质询的时候说，根据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报告，有大约60人出国参加圣战以后，目前已经返回加拿大，对他们的非常仔细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2016年公布的一份报告，在返回加拿大的圣战者当中，许多人在国外学到的技能、获得的经验和人脉，可以被用来在加拿大为恐怖活动招人、筹款，甚至发动袭击。报告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发生的恐怖袭击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大部分袭击者是和伊斯兰国武装有联系的回国人员。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的安全问题专家勒普雷什说，如何处理回国的参战人员的问题，早在加拿大参加对伊斯兰国的空中打击行动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了。在安全和国防问题上，政府经常是等到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的时候才开始想办法。